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，我快不能呼吸，我想要你啊，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